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，假如真的要说分手，请求把我愉快记忆都洗去，才能免我一生也在默默痛苦。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，请求不要让我知道，假如干了泪水中的双眼，可否不再剩下我不顾，只求再度寻获你曾在心头留低的爱，跟那情深的维护，请容我在期望有日在将来能让你会明白我仍在痛苦。假如不许我再跟你生活，世上不必存着有我。假如天意让我此生得不到你，不必需要有天意。 需要有天意。